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毁誉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季作山有些愧疚， 我没有帮上太多忙， 真是太客气了。 季作山本来性情腼腆，不大爱说话，又不想白白浪费061的精力，索性安安静静地在他身边漂浮，假装自己是一盏灯。061闭目休憩了一会儿，突然问了个问题。 那天就是主神空间被毁掉的那天，你没有来吧？ 没有，是罗茜、小汪和展燕朝他们三个人。 我想到了，你应该不是那种会随便出手伤人的人。 季作山反倒比061还要惊讶。 谁伤了人？展燕朝？ 061摇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清楚。 他们是怎么找到主神空间的？ 季作山有些不好意思。 他们啊。 此时此刻，主神空间089笑盈盈地站在主神面前，没心没肺的。 老板，叫我什么事儿？ 看起来精神不错，伤好的差不多了吧？辛苦你了。 老板，别光口头鼓励啊，看在我受工伤的份上，给涨点工资吧。 他决定不给089更多自由发挥的机会，089那张碎嘴的功力他可不想再多领教。主神问道， 那天你看到入侵者了吗？ 没呢。 看清他们是用什么武器伤的你了吗？ 老板你真逗，我连人都没看见呢。 可你是正面受伤的。 老板啊，我看不见人家，可人家看得见我呀，上来一个九阴白骨爪给我掏了个洞，我有什么招啊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吗？ 这自问自答真的让人窒息啊。主神耐着性子早早地终结了这次谈话。 好了，你伤刚好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089话匣子刚开就被关了回去，一脸的意犹未尽，眼门离开前还骚气地对主神飞吻了一记。待他离开后，主神才问 AI， 检查的怎么样？ 他没有撒谎。方才偷偷潜入089记忆系统的 AI 如实禀告，他的记忆截止到被身后响动惊动，转过身去接下来就黑屏了。请您放心，他没有任何隐瞒。 以防万一而已，他这种蠢人不必太在意，最怕是自作聪明的人，就像那个061，他现在已经被对方系统控制起来了吧。 AI 又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无误后才回报道，是的，几乎已经检测不到他的讯号了。主神言语间的愉悦藏也藏不住。 好，这下能让他长点记性也是好事。 089一路回到宿舍，闲得无聊，随手打开自己存零食的抽屉，拆了一包已拆封的焦糖饼干，又从书架上挑了一本闲书，一块块将饼干从袋中取出，边看边吃，饼干屑顺着嘴边簌簌地往下掉。023刚拎着拖把从卫生间出来，一看到他这副模样，简直气不打一处来。 我刚扫的地。 089一低头，哎呦一声，急忙道歉。 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啊。 023腮帮子都给气圆了，反身去取了扫帚重扫了一遍。经过089身边时，他没好气的道。 脚。 089乖乖把脚抬起来， 同时把饼干袋子递向他。 吃吗？ 零二三拿着簸箕与扫帚折回洗手间，嫌弃道：“ 甜腻腻的， 好吃的呀。 整个系统就你一个人爱吃这种饼干，零零九都不吃。别说我没提醒过你啊，早晚有一天吃出糖尿病，一天三针胰岛素你就老实了。” 零八九咬着饼干，含含糊糊道：“ 我要动脑子嘛，吃点甜的补一补。” 你脑子要被糖浆粘住了。 零八九一笑，把手伸进饼干袋里，摸出了下一块饼干。但这块被厚厚的浓焦糖包裹着的饼干却有点不一样。饼干上用白巧克力酱写着几个不知所谓的字：相信他，导入他。零八九看了这六个字一会儿，神色未动，把饼干咔嚓咔嚓吃掉，再伸手进袋。在摸到下一块饼干前，他的指尖碰到了一个微型的储存器。零八九用手指夹住了那枚储存器，却并不急于拿出，直骑似的在盒底轻轻敲动着，似乎在掂量着储存器是否值得信任。在零二三走出洗手间前，他花了20秒做出了一个决定。零八九将储存器取出，对接入脑中意识，刹那间20分钟崭新的记忆涌入他的脑中。那是他在事发当天夜里的记忆。在接到主神的传唤后，他便把记忆复制了下来，放入了这枚存储器中，旋即自己动手把那天所见的一切事情的相关记忆彻底清空，最后将储存器放在这袋只有他才会吃的焦糖饼干里，并用白巧克力酱写下提醒，提醒自己回来后要记得将记忆取回。毕竟掩盖真相的最好方式就是遗忘。20分钟的信息量对系统来说不算很大。零二三拿着拖把出来时，零八九甚至换了一本书仰躺在床上，单手握书，单手枕在脑后，还大喇喇地翘了个二郎腿，宛如一个万恶的地主婆。看他这样，零二三有点想把拖把对他脸上，不过对方现在还是半个病患，他也只能想想作罢。而正在看书的零八九，记忆倒回到了那三位精神体入侵的夜间。在一切还未发生时，零八九正在值班室里坐着，一边供放着狗血连续剧，一边吃抹茶千层蛋糕。当姐姐向女主声泪俱下的嘶吼为什么要抢我的男主时，三具透明的能量悠悠浮现在她身后。三个能量体彼此对视一眼，其中最高大的青年扶住颈部左右活动一番，无声无息地朝他靠近，打算挟持他问出些信息。零八九背对着他们，将最后一小块蛋糕送入口中，舔掉叉子上的奶油，如同招呼老友一般亲切道：“ 你们来了。” 那准备突袭的人反倒吓了一跳， 居然被我赶上，也不知道我的运气算好还是不好。 零八九从转椅上转过身来，好像对他们的到来并不很惊讶。他清点了一下在场的能量体数量。 进来的人比我想象中多一点，我还以为一次最多只能送进来两个呢。挺好，现在能凑一桌麻将了。 说罢，他一挥手，把值班室内多加了一层保护和隔音的数据。他这一连串发言加举动，搞得那三人都有些费解。本打算偷袭他的青年怀疑道：“ 你们认识我？”“差不多吧。” 青年语气一下激动起来，看样子想冲上来拎他的前襟。“ 你就是那个零六一？” 零八九把手掌往下压了压。“ 哎，别乱猜，我认识你们，但你们不认识我。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猜来猜去上，不如我们都节省一下彼此的时间。” 他把目光在那三人间逡巡一番，选中了一个看不清面目，但看身形可以判断出是女性的能量体。“ 你们想要的东西，我说不定可以帮助你们获得呢。” 那从刚才起还未发一言的高挑女人闻言一怔。 我知道很多啊，我还知道前些日子入侵的人叫季作山。